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和弗兰德飞出树林，随着弗兰德的几次振翼，两个人已经来到了毒阵内上空。弗兰德收敛双翼，缓缓朝下方落去。此时柳二龙和奥斯卡已经回来了，宁荣荣还在那边的树林中吸收着林甲兽的魂环。奥斯卡的脸色显得很难看，苍白如纸，甚至还有些发青，嘴角处还有几分污渍的残留，显然是吐得不轻。柳二龙倒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负手而立，看着弗兰德抓着地穴魔珠从天而降。 小五小心！ 弗兰德这时正背着唐三，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们身上。而就在这时，一道阴险的身影从侧翼悄无声息地潜入毒阵之中，飞速朝着小五扑了过去。他出击的位置极为刁钻，正好是地面上众人视线的盲点，却正好又被弗兰德背上的唐三捕捉到了。这突然发动攻击的正是那之前被唐三和大师关注过的人面魔珠。这只修为有6000年左右的人面魔珠一直在等机会，他当然能够感觉到毒阵内那些人类的强大。在弗兰德和唐三从天而降的瞬间，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正好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自身的抗毒性，这只人面魔珠有信心在中毒后活下来。有了幽香绮罗仙品的辅助，再离开毒阵那也绝对不是问题，所以他才会选择这个时间，做出了其他魂兽都不敢去做的偷袭。而这人面魔珠选择的位置正是距离小五最近的地方。此时史莱克学院异星中最强的弗兰德在空中，柳二龙也在距离小五最远的地方，他和赵无极站在一起，戴沐白去帮助朱竹清护法吸收鬼虎的魂环，奥斯卡还在柳二龙身边。距离小五最近的就只有大师和马红俊两个人，反应最快的竟然是大师，他身形一闪，已经挡在了小五身前，罗三炮释放而出，直接腾入空中，调转身形，朝着扑来的对手就是一记响劈。可是他们与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珠相比，实力差距还是太大了。那带着浓郁味道的攻击只是令人面魔珠前进的速度缓了缓，他仿佛根本就闻不到一般，笔直朝着大师和小五继续冲了过来。一条前肢清白猛地将罗三炮抽得飞了出去，如果不是因为此时人面魔珠已经进入了幽香绮罗仙品的抗毒范围之内，单是他猪腿上附带的剧毒就已经足够令罗三炮掉半条命的了。这时他另外三根前肢同时前探，锋锐的猪腿直奔大师当胸插来，他的目标当然不只是大师，同时还有后面的小五，以他猪腿的长度完全有将两人同时击毙的能力。一道耀眼的金红色火柱从旁射来，重重地轰在了人面魔珠的侧翼上，火焰直接附着在他身体上，发出了一股难闻的味道。胖子在急切之间无法发动更强的魂技，只能射出凤凰火线来尽可能去伤害对手。当初一只2000年的人面魔珠就令唐三险些丧命，更何况眼前这只是6000年，哪怕是万年魂兽也绝对不愿意轻易招惹这个杀戮者。人面魔珠冰冷的小眼睛并没有因为胖子的攻击而产生任何情绪，猪毛所指位置丝毫不变，依旧朝着大师胸前插来。光影一闪，小五的身影出现在了大师面前，他一只手按在大师肩膀上借力，双腿同时飞起，准确地踢在了那两根猪腿下方，令人面魔珠的猪腿微微上扬几分，几乎是贴着他的头顶上方掠了过去。为了争取时间，小五顾不得自己会被精神反噬，魅惑之光刺入了人面魔珠腹下的小眼睛之中，给他带来了片刻的迟滞。同时小五又一次用脚蹬在人面魔珠的猪腿上，借力反推，将身后大师的身体用力推了出去，正好迎上急速飞奔而至的柳二龙。此时此刻，人面魔珠与小五几乎是贴身攻击，大师被送出了危险地区，胖子的魂力刚刚提聚起来前扑，其他人还来不及将攻击落在人面魔珠身上。刹那间，唐三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人面魔珠的恐怖没有人比他更清楚。6000年的人面魔珠每一根猪腿上都带着整齐的尖刺倒钩， 尽管在幽香绮罗仙品的作用下，他身上散发的剧毒暂时无法对小舞造成伤害，可是如果他刺破小舞的肌肤，剧毒依旧会循着血脉蔓延而上，那绝对不是小舞所能抵挡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尖刺的存在，小舞根本就不敢对人面魔蛛发动柔技。瞬移的使用是有冷却时间的，小舞刚刚施展了一次，此时在与人面魔蛛近身搏斗的时候，已经无法再凭借瞬移闪躲，他能选择的就只有坚持，坚持到伙伴们的救援来临。人面魔蛛完全被激怒了，后腿用力撑地，四条带着倒刺的长毛前肢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别向小舞刺来，惨白色的光芒从他身上爆发而出，这一次他显然已经用出了全力，这是人面魔蛛唯一的机会。小舞的动作很快，力贯双脚，在肩部融发之际瞬间踢出四脚，分别踢在那刺来的四根蛛毛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他知道只要自己能够闪开人面魔蛛的这次攻击，伙伴们的救援就会到来了。当小舞的脚全力踢在四根蛛毛上的时候，他的心已经一片冰冷。那一瞬间，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脚踢上那四根蛛毛就像是蜻蜓撼石柱一般，根本无法令其攻击的势头减弱，更无法改变他攻击的方向。人面魔蛛腹下的小眼睛已经流露出了狰狞的光芒，他早就计划好了，只要将眼前这个人类少女杀掉，抢了幽香绮罗仙品之后，他会立刻朝着周围喷出数张蛛网挡住追击。万分危急关头，小舞能做的只有将自己的身体尽量的蜷缩起来，去承受最小的攻击。但人面魔蛛刺出的四根蛛毛正好封死了他所有可能闪躲的路线，三根蛛毛几乎是贴着小舞的身体刺了过去，而最后那一根蛛毛他终究没能闪过，狠狠地扎在了他的胸口。刹那间，众人大脑一片空白。小舞被刺中右胸，身体几乎被贯穿了，这样的伤势再加上人面魔蛛霸道的剧毒，小舞根本不可能活下来。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肉眼几乎难以捕捉，小舞的身体被蛛毛直接甩了出去，飞出了近20米，但他的手却仍旧紧紧地握着那幽香绮罗仙品。人面魔蛛似乎愣了一下，攻击小舞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可他却没能得到幽香绮罗仙品。 去死吧！ 距离最近的胖子第一个爆发，他的凤翼天翔这时候终于凝聚完成，带着灼热的火光从侧面全力撞击在了那人面魔蛛的身上。与此同时，接住大师的柳二龙双眼赤红也冲了上来，眼看着小舞在人面魔蛛的攻击下根本没可能活下来，他心中的暴力几乎提升到了顶点。在近乎疯狂的龙吟声中，他全身冒起的火光直接凝成了一条巨大的火龙，追上被凤翼天翔撞出了数米的人面魔蛛的身体，将其吞噬其中。这只人面魔蛛在那恐怖的龙形火焰中挣扎，却怎么也无法逃离。火焰对于毒物来说本身就有着克制作用，无论是胖子的凤凰火焰还是柳二龙的龙焰，都是火焰中最强横的存在。在这两种火焰的同时作用下，哪怕是人面魔蛛那坚硬的外壳也瞬间变软，整个身体剧烈地颤抖着。第三个赶到的是从天而降的唐三，眼看着小舞遇险，唐三在呼喊的同时已经从弗兰德背后跃起，蓝银草在空中勉强凝聚成翅膀的形状，送着他的身体滑翔着朝着这边落来。可惜那一切发生得太快，唐三已经拼尽了全力，却依旧没能在人面魔蛛刺中小舞之前赶到。眼看着小舞被甩飞，唐三的心如同万年寒冰瞬间冻结，几乎已经停止了跳动。他看着下方的火焰，眼中目光完全呆滞，他像飞蛾扑火一般落了下去。 快闪开，你找死吗？ 可唐三却像是什么都听不到了，依旧朝着人面魔蛛的身体落去。无奈之下，柳二龙只得停止了龙焰的输出，可尽管如此，那龙形火焰不会立刻熄灭，唐三背后的八蛛毛就那么顶着龙焰直刺而下。从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角度看，此时的唐三就像是趴在了人面魔蛛背上一般，八蛛毛几乎瞬间刺入人面魔蛛的甲壳之中，前半段完全没入。刹那间，红白两色光芒从唐三身上升腾而起，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柳二龙那么强横的龙焰竟然无法逼近唐三身体一尺范围之内。从八蛛矛刺入人面魔蛛的一刹那，那人面魔蛛剧烈颤抖了一下，整个身体仿佛在瞬间凝固。紧接着他的身体不再挣扎，而是开始了急速的颤抖。唐三那插在他身上的八蛛矛瞬间变成了惨白色，似乎一股股光晕不断顺着那人面魔蛛的身体通过八蛛矛被吸入了唐三体内。小五生死未卜，大家都能理解唐三此时心中的痛苦。柳二龙想冲上去把唐三拉开，却被追上来的大师阻止了。 他不会有事，先救小五。 奥斯卡已经冲到了小五身边，在奔跑的过程中，一根小腊肠和一根恢复大香肠已经召唤完毕，小五的身体在倒地后就再也没有动弹过。奥斯卡冲过来，赶忙小心翼翼地去扶小五，鲜血不断从小五口中流淌。但令奥斯卡惊讶的是，小五的胸前反而没有任何血迹。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